第62集，李盼秋看着他神色的变化，悠然地笑了一声。 怎么了？刚才说无所谓，现在害怕了？ 赵斌重重地握拳，抬起头来坚定地说。 事情都这样了，我也没办法了，实在不行，我就辞职。只要能够让小明顺利毕业，以后我自己再想办法。 李盼秋停下了动作，有些惊讶地看着他，过了片刻，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放下水说道， 不过你跑来找我说这些，一脸花痴，我才知道她就是个腐女，她还可蒙你们了。当天我才搞清楚 CP 是什么意思，那 CP 就是 couple 的缩写。 他说着蒙这个词的时候，手上还比了一个奇怪的动作。赵斌愣住了，他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仿佛完全没听明白李盼秋说的话。李盼秋看着赵斌白痴一样的表情，感觉非常解气，懒洋洋的又继续说道， 让你那时候帮小洛找导师，那分明人都看到了，年轻人嘛，估计心里都有数了，除了吴文妮，那大学同学也有人不知道哪里来的消息，我微信上都收到好心人来问你了。 你怎么说？ 赵斌紧张地问。李盼秋微微一笑， 我什么都没说，但我说不说吧，他们大概都清楚了。 赵斌的心又沉了回去。李盼秋看他的表情变化，看得十分满足，于是终于笑了起来说， 大学同学们说，不管你是什么情况都支持你，绝不会拿有色眼镜看你的。 他自顾自地笑了一阵，终于还是发现赵斌情绪没有想象的好，于是清了清嗓子，尽可能温和地说， 老赵，时代终究是在改变的，越来越多的人放下偏见，正是这些问题，你不要太担忧了，也不用想辞职，不用想未来的路有多难，这不是一条荆棘满布的危险小路，它不过是和普通人一样的路而已，一步一步的走，我们都会支持你的。 赵斌没有回答，李盼秋有些忧心地给他倒水，还想再劝几句，却看见这个男人低着头，脸上挂着泪水。国庆节结束，赵斌回到科室继续上班，科室里已经给他排好了班，还是按照以前的轮班方式上班。晨会交班时候，全科室热烈鼓掌欢迎他回来。交班完了出来，周璐跟他开玩笑说， 你跑出去一年，我们护士非常怀念你的暴躁吼，那天秋婷说抢救现在没你吼，感觉都没激情了。 秋婷就走在后面，闻言上来拧周璐的手臂， 我什么时候说这些了，他一走我们清江的高兴都来不及呢，前天护士长说要回来了，大家都着急问是谁又派来跟他对班，吓得不行。 赵斌听得好笑，问他 是谁跟我对班啊。 秋婷白了赵斌一眼， 又是我，倒霉。 赵斌这会儿装得非常人模狗样，一脸谦恭的表情， 以前是我个人的工作态度问题，以后我会努力的控制情绪，医院工作是一个整体，对于病人与同事都要有春天般的温暖，以后呢，我会温柔有礼，谦虚谨慎，耐心细致，互帮互助。 秋婷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， 赵老师您可别乱来，受不起您的大礼，你以后跟病人们呀说话多注意点，我们就谢天谢地了。 周璐早笑得捂住了肚子，打开电脑，还是熟悉的流程，按下下一个叫号，让病人进入诊室。今天第一个病人是一个大学生，一身运动服，被旁边同样运动服的同学搀扶着走进来。病人看起来非常虚弱，走路都困难，一进入诊室就重重地跌坐在椅子上。 啊，怎么不好？ 赵斌温和地问道。 医生你好，我同学今天早上起来就不对劲，他全身都没有劲，起床都困难，开始他说可能是低血糖了， 我们给他买了饭回来，吃完了饭还是说全身没有劲，起不来床，我们就把他扶起来，他站也站不住，刚才他说都有点感觉没法呼吸了，我赶紧带他来看病。 赵斌点点头问病人， 除了没力气觉得呼吸困难，还有其他不舒服吗？比如有没有头晕，全身冷汗，有没有心悸，有没有觉得全身肌肉酸疼？ 病人坐在椅子上虚弱地摇头。 同学平时身体都很好，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吗？昨天有没有做过什么剧烈运动？ 有，有啊。 病人的同学点头说， 昨天我们体能测试跑了5000米，他还拿了第一名。昨天身体好得很，今天突然就这个样子，我们都要吓死了。 赵斌心里基本上已经有了想法，动手在电脑上开出化验单。 结合你同学现在的情况，我比较怀疑是缺钾造成的乏力。查个血，看一下缺钾水平，单纯只是缺钾的问题，补钾治疗很快就好了。 哎，好。 病人同学接过单子，就要拉着病人出去检查。 别着急。 赵斌挥手让他再等一下。 我建议你们办一个急诊留观，一个是血钾很低的情况下是有一定风险的，血钾水平除了造成乏力，还有心律失常、呼吸困难，这个是必须要关注的。他现在已经觉得有点呼吸问题，更不能放松警惕。还有一点是补钾治疗，他也需要静脉输液的，所以你们考虑好，办理留观治疗更加安全一点。 同学一个劲的点头，然后看病人， 就听医生安排吧。 病人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。赵斌给了他单子，让他去护士站办理手续。护士那边按照急诊流程给他急查了血。等待的过程中，赵斌又来给他做了个床旁心电图和止氧饱和度，确定还没有出现心律失常和呼吸抑制的问题。赵斌开的急诊查血内容不多，结果很快回来，病人的血钾 2.35 毫摩尔每升。 诊断明确。 赵斌接过化验单说， 看这个血钾值低于正常范围很多了，现在我给你安排输液补钾。这个钾溶液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些注意事项。首先，溶液的浓度要求很是严格，500毫升液体只配 1.5 克的钾，所以为了能够补够需要的量，你输液的量一天内会有很大。其次是输液的时候，钾溶液对于血管有一定的刺激性，输液的过程中可能会感觉疼痛。第三点，输液速度要注意，钾溶液进入速度太快，可能会诱发心律失常。还有最后一点，今天补液，明天要复查你的血钾值，确认正常以后才能够放心让你离开，明白了吗？ 病人在床上点头，病人的同学一叠声地说着， 明白明白。 赵斌确认他们了解病情，又转头给护士打招呼， 这个病人是低钾性的周期性麻痹，我待会儿给他下液体输钾，液体速度要调慢一些，你多费点心，提醒着他们两个千万不要自己调液体速度。 交代完了，还不忘给病人和陪同说， 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来诊室找我，如果我不在，那就可以告诉护士老师，找值班医生解决。 秋婷在观察室里头听了他这一段，都有点不认识人了。 哟，赵老师改头换面了。 赵斌笑了笑， 第一天回来上班还是要有个好的开始嘛。 病人输了钾以后中午就好多了，到下午基本上恢复了正常。中间来找了赵斌一次，想要提前离开，赵斌劝了几句，还是让他等到了第二天早上复查血钾，顺便还查了激酶，确认指标正常以后放病人离开了。走之前还嘱咐了几句，运动后出汗多注意补液等，如果反复发生类似的情况，还要注意查内分泌系统的问题，比如肾上腺的功能异常。给病人交代的时候态度相当温和可亲，文质彬彬的样子熟人都看不出是装的，这样的态度转变让全科室都跟见了鬼一样，看赵斌的目光都有点异样。